好的，欢迎回来。这样一首《白色球鞋》，有没有让你勾起校园的时候那种轻松的回忆呢？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是今天早上在慌忙之中也喝了小米粥的水水。 有喝得这么着急吗？大家好，我是不管何时何地什么情景之下，总觉得自己身在校园的深山。 OK， 那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这两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房间，来观看我和珊珊早上的直播。同样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的电台的全天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点击关注哈。今天早上好像还没有朋友跟咱们打招呼，是不是？目前为止，我们节目已经开播六分钟了，你们还没有洗漱完毕吗？有没有准备好开始跟珊珊水水聊天呢？那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OK， 那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马上回来。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OK， 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什么呢？ 是一个跟校园有关的事情。今天一开始给大家放了一个《白色球鞋》这首歌曲，然后又立刻讲了校园的故事哈。然后其实我觉得校园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回忆的地方，而很多校园有很多自己的规定。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跟清华大学有关的，清华大学重启了90多年前的老校规，不会游泳的同学就不能毕业了。 哇哦，这个消息那肯定没有人不能毕业了呀。怎么是这样的心态，对吗？这个心态真的不够好。 可以学习吗？他是刚入学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个游泳测试哈。现在的军训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昨天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2017级的新生迎来了新一轮的考验，那就是游泳测试。今年年初的时候，清华大学是重启了90多年前的一个老校规，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但是你如果身体有特殊的情况，这个是除外的哈。你真的是有一些不能下水的问题， 恐水症之类的， 或者是就一些其他的心脏方面的疾病啊等等，各种特殊的情况，这个是除外的，否则你必须得会游泳才能够毕业。所以新生入学之后呢，都需要参加一个游泳的测试。那在前天，445名同学参加了首场测试，但是这个测试是因为自愿报名的啊。首场测试的这个合格率高达91.5%，但是根据清华体育部的问卷调查，全体新生不会游泳的大概是占到半数左右的。 然后其中很多都是来自海边的，对不对？ 为什么海边呢竟然不会游泳呢？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全国人民当中很多不会游泳的人都来自海边。 都是来自海边是吗？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隔得近吧，好不好？就是觉得反正明天就能学会了，然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可是常在海边走哪能不游泳啊？就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个道理，常在海边走很容易掉进去吧。 但是在海里游泳和在游泳池里游泳是两回事儿吧，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就跟很多，比如说我是山东人嘛，很多山东人没有爬过泰山，很多北京人没有去过长城，是有这种感觉是吧？ 肯定有。 那其实说回到清华大学的这个游泳测试呢，它是一个这样的测试啊，它的确是在游泳池里进行测试的。测试合格的标准很简单，深水区50米长的标准泳道， 不论泳姿和快慢，只要能用比较标准的泳姿从这头游到那头，中间会换气，那就算合格了。合格的同学呢，能当场领到一张合格证书和清华自制的一枚奖牌。 但其实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 为什么呢？ 就是正面的声音，其实有同学是表示说，那如果是有免费的游泳课来上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对不 对？ 对， 因为社会上的游泳班很贵啊。 对啊， 要上学的朋友就真的会一直这样想，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就福利太多了，就各种课程也是免费培训的，食堂的饭菜又很便宜，所以说如果你毕业之后需要花很多的钱去健身啊，你知道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哈，我们那个宿舍区里就有一家健身房，那家健身房可以办次卡，3块钱一次，3块钱哦。现在就经常是300块钱一个小时啊，3块钱一次的健身房，你能想象吗？ 我跟你说，我觉得出了社会以后啊，在道上混，你就会发现东西是肯定是越来越贵的，就以至于现在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有哪一次回校园的时候吃个食堂，然后在学校附近消费，就觉得学校好便宜。 那当然了。昨天我还看我导师发了一个朋友圈，他是发了一个他在清华大学食堂吃饭的朋友圈，然后有两碗米饭，然后几个菜，说21块钱，我说不便宜啊。在我印象当中，在学校吃饭很少超过20啊。然后我仔细看，桌上还放了一瓶啤酒，就是那瓶啤酒溢的价，你知道吗？ 那另外呢，也会有同学觉得说，其实实际上为什么一定要安排游泳这样的项目作为一个必须要作为考试的项目呢？比如说，他就说过，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但是小的时候溺过水，很是怕水。实际上，清华的游泳选修课一直很热门，也很难抢到，因为游泳相对于篮球、足球的体育课要相对更轻松一些。对不对？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其实北京大学以前也是有这种规定的，在我入学之前，我是一直听说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后来就是我已经顺利毕业了，也没有人跟我说，哎，你要考游泳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开始大一的时候是选了游泳课的，我是真的以为有这个规定。你说他， 所以你游泳是可以独立完成10米的移动的，对不对？ 我可以完成50米，不换气，生憋。能憋到头就行呗。你知道吗？ 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你这样的游泳方式，溺水。 不是，我可以移动50米哦，我会从这头先蹬一脚出去。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但是我不会自由泳，我只会蛙泳。所以说就是还蛮想学一学自由泳的。 自由泳看起来比较帅，对不对？ 会比较帅。四种泳姿里面，我觉得蝶泳应该最帅吧。 蝶泳是那个动静特别大的，水花特别大的那个吗？ 对，就是我觉得、 就是隔着3个那个泳道的都会被他见到的那个泳姿嘛。 对，而且就是游蝶泳的人吧，你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身材或者真的比较炫酷的泳姿，你也就算了。就是因为在游泳池里会显得过于高调。对不对？ 你知道我本来想去 search 一下为什么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结果第一个那个 search 的就是头条，是为什么不会游泳的人会沉下去。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因为我也是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其实有很多学校是有这样的规定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是一项求生技能？ 有可能， 对吧？就是我们是需要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求生技能的，然后游泳又是一种比较好培训的求生技能。所以说有可能很多高校在最开始设置这种教育机制的时候就融入这样一条规定，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你看很多国外的小朋友从小是学很多我们没法学的东西的，比如说击剑，是吧？比如说滑雪，这个教起来得多费劲呢。所以说那咱教个游泳吧，先从简单的开始入手。 对，所以大家加油，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因为不能游泳你就不能毕业了哟。9月17号，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的花柱和花球以及花带是已经基本上完工了。 哇， 那目前呢，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花坛已经开始布置。这个花坛据介绍呢，会组成一个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然后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然后在两侧的绿地将布置12根花柱，然后18个花球以及5000平方米的花带。 你知道吗？其实你说的时候，我就满脑海都是那种 花，花的海洋，而且会有那种幸福感，我是认真的，会有那种荣誉感。我特别喜欢看阅兵仪式，然后特别喜欢看国庆庆典，我觉得哎呀好幸福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每年基本上到了秋天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喜庆，然后整个气氛很大气，然后很庄重，然后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感觉哇，祖国母亲又要过生日了。 是吧。 所以如果是在北京的小朋友们呢，在这个十一的时候啊，如果是不怕挤不怕累，就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天安门广场的花市。 一般还真得是小朋友才行， 还真的是小朋友， 咱们这个年纪就可能折腾不了。 对，然后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无论您是在直播间还是在我们的收音机前，也是希望您能够来到这个天安门广场来看这样的国庆的这个花场的布置。 非常开心，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开心。那还需要问一句大家了，这个十一的时候啊，这个国庆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好不好，也可以提前跟珊珊和水水一起来商量一下了。来吧，接下来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咱们休息一会儿，送大家一首 Superstar。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珊珊。 OK， 我是水水。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创业的一个消息啊。 2016年的新注册登记的大学生创业者已经达到了61.5万人。 哇， 那这样的一个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 嗯，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了创业。那自2013年以来呢，我国每年新登记的企业数的增长是在20%左右。 嗯， 那对于同期新增就业的贡献率接近了40%，所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持续发展。那11%的返乡农民工选择了创业，留学人员归国也是热忱不减。那科研人员创新和创业也是更加的活跃。那大批以前的下岗职工也是出现了自主创业，实现了自食其力。所以说，嗯，其实实际上相对于现在进入到一个大的平台去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靠自己的双手办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 其实我觉得关于创业这个话题，咱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聊嘛。创业是这样一件事情哈，就是我觉得好像它的确能有个更多的这个自己的空间。 嗯， 如果有任何想法，你想改变世界，你可以想实现一些啊。但是的确是在我身边所有接触的创业的同学、创业的朋友，大家都很有激情，可是其实压力很大很大， 很大。 真的会被逼到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刚毕业的同学真的自己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创业了。虽然看起来可能是一条非常惊险的、非常刺激的路，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喜欢惊险的、刺激的生活，是不是啊？创业真的还蛮辛苦的，你知道吗？ 你最近是很有感慨是吧？ 我还好，我这人心大嘛，大不了就脚步慢一点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被逼到那个份儿，而且是你一旦是上了轨道之后，就可能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你是团队的事情，你要有人要养活了。我经常碰到这个创业的同学，听他们讲说工资发不起怎么办？自己往里掏钱发工资，就得这样啊。 基本上我觉得创业初期的选手们都腰包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好像总能碰到一个就是开挂的时候。 当然怎么可能总能碰到开挂的时候啊，100个创业谁能碰到开挂的，能有一两个顶天儿啊。 我觉得就是要坚信自己总能碰到开挂的时候。 对，然后这个公司弄倒，然后再开个新的是吧总得再试一试。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曲线啊就是叫创业的曲线。 我看过，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入妄之狂，觉得我什么都能干，我就是上天入地，然后我就要改变世界了。然后慢慢就开始碰到现实之困，然后会在谷底徘徊很久，然后最后才有可能会有一个巅峰，但那个巅峰一定是少数人才能到达的一个巅峰。我是非常我不觉得就是创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很怕小朋友觉得创业很简单，然后觉得这个也在创业，那个也在创业，我也要创业。我是更倾向于先就业再择业，就是。 所以你现在的心态是在入什么之狂来着？ 对，入妄之狂。 入妄之狂的心态对吗？ 是的， 你现在 你非常狂，现在你觉得自己？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不能做太多的事情，我只是可以改变人类。 特别棒，特别欣赏你这种态度。 那你觉得你可以改变什么呢？你的梦想， 当然不可以，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没有明确的梦想，说实话。就是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现在力所能及范围能做的事情，然后再稍微往外够一点点。 Okay. 这就是我一个特别踏实的梦想。怎么呢？ 没怎么，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马上就要跌入那个叫什么之谷来着。 我觉得我这样很切实际啊，很踏实啊。 是啦，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年少轻狂的感觉了。 我不觉得。可能我已经狂过了。 好了。我觉得我最近的脾气变得很像你哦。 我们还好吧。 OK， 来自美国的一个消息，你知道在美国，他们的农业部被起诉了。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叫做有机动物组织的一个非政府的非盈利性的这个组织，起诉他们就是违反了有机食物生产法案，并且就是延缓了这个法案的推行。然后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要卖一只有机的鸡蛋，你要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倍。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在美国如果要买一个就是普通的鸡蛋的话呢，大概是在2.23美元一个， 就普通的鸡蛋。 嗯， 但是如果是有机的鸡蛋的话呢，平均的价格达到了$4.55。所以说他们对于有机鸡蛋这样的就是品质非常的在意。 嗯， 然后呢在美国有一个就是这个组织呢，他就提出如果你要卖的鸡蛋叫做有机鸡蛋，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鸡蛋的就是生产这个鸡蛋的鸡给它足够多的这个就是户外的生存的空间。 嗯， 你不能够说你把 就是这个鸡成长的过程得特别开心才行，要不然这个蛋就不能叫做有机鸡蛋，对吗？ 就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只母鸡的户外活动空间要达到多少呢？要达到0.18平方米。 嗯 嗯，0.18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概就是20厘米宽的一个正方形吧。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不算奢侈吧。 嗯，不算，当然 就没有感觉它 是在户外是吗？ 对，必须在户外。 嗯， 而且你不能在户外搭个棚然后把鸡放进去就算人家在户外了。 嗯， 是不可以的。 嗯， 就鸡的脚得落地。 嗯 嗯，然后呢你得 本来也没打算吊着它呀它的脚得落地。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就是这个农场， 啊，是笼子是吗？就是那种按层的笼子。 对， 是，啊， 就把它放在户外。 我知道了，就不能是楼房，必须是平层。 对，必须是平层的院子。 嗯 ，OK OK， 平层的院子。然后呢，目前就是美国人对于有机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觉得这样的鸡只有用这样的鸡拥有了这样的生存环境，才能够拥有有机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品质。 嗯，我觉得他们对鸡真的很尊重。嗯， 对吧？嗯， 给他们鼓掌。 这个消息你看啊，来自第三方调查机构的一个权威的数据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有机农场的户外空间是极其重要的。 嗯， 是有机产品的消费里面这个比例占到了83%。 嗯， 所以说就大家有83%就对于这个有机食品的理解都来自于他们觉得嗯，有机食品的动物是可以在户外自己自由活动的 是一只生活得很开心在大自然过程当中来生长起来的一只鸡产下的鸡蛋是吗？有机鸡蛋这是。 对，就是走地鸡嘛。 嗯， 然后在英国其实有一个词叫做 free range。 嗯， 就是 free range 就更贵。 嗯， 就通常如果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一只普通的鸡可以卖到大概6磅左右吧。 嗯， 嗯，然后一只 free range 的鸡比那个6磅的鸡要小1/3，能卖到12磅。 嗯， 嗯，很贵。 嗯， 还好啦，其实 还好吗？ 还好。 12磅哎， 一只吗？ 这么小哎， 一只吗？ 这么小， 一只吗？ 嗯 嗯，比鸽子大一些是吗？但是其实现在真的很多，就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品质的鸡，一只卖个什么100-200块钱啊，很正常哎。 哎，现在真的是 活不下去了是吗？ 活不下去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健康的东西居然越来越贵。 嗯， 嗯，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烦， 因为珍惜嘛，所以才会越来越贵嘛。 嗯， 嗯， OK， 那以上就是本段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一首不吃早餐是一件 很 嘻哈的事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 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妈妈喊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个秋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 喂， 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叔叔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别再熬夜，你就是偏小，差不多。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特别希望跟大家问个好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特别希望大家向我问个好的水水。 抓紧时间来吧，好不好？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多少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打个招呼吧。那今天其实是星期二，对不对？按照我们节目来评选，就是每个星期不同的感觉的这个排行榜的惯例，星期二一直是在最后一名的，对不对？ 好像是。就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都有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周一是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你们这种感受吗？每个周一的时候都哇打了鸡血，我要努力，我要奋斗。周三呢是小周末，按照水水的说法。 对。 然后周四呢是马上就要周末了，周五是明天就是周末了， 周六周日就是周末。 对，只有周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里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今天也是比较在忙啦。那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跟大家送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了。 那在资讯之前，对，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看和收听方式。 好的。 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三个直播的平台，分别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来吧，希望大家开始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来看我们行不行。好嘞，咱们来看一个特别特别，水水是伦敦回来的，所以说呢，我跟水水接下来想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一条资讯其实是跟伦敦有关系的。 真的。 但是如果说伦敦听起来很遥远的话，地铁听起来是不是就近多了？ 对。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中国的地铁有个特别好的地方，我们中国地铁是在那个就是防护栏有一个那个隔离门，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就相当于有一个玻璃的那个罩子把它罩起来。 对。 然后有个门，只需要站在门那里去等就好了。然后你们知道在伦敦的地铁是完全没有那个门的吗？它是没有那个防护门的，因为伦敦的地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铁道，它有着154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候车处呢是没有装防护门的，所以他们的那个候车处只画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这样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呢，其实还给乘客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扰。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在哪上车呀？所以你在伦敦坐地铁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你能想象吗？它就是类似那种就是火车开过来就开过来了，然后门在哪你是无法预估的。 对。 所以你在伦敦坐地铁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困扰，我到底应该从哪儿站哪儿等地铁？ 我不担心这个，因为伦敦人在 上下 地铁的时候不排队。 对呀、啊，很挤是吧？没法排呀，因为不知道队在哪儿排。 就不排队啊。 然后呢， 就是先下后上。 嗯，然后门在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就行。 嗯 嗯， 对， 就这么简单。 挤吗？挤吗？会很挤吗？ 说实话，我刚到伦敦的时候，然后我们同学老师就跟我说，伦敦的 rush hour 就是那个 高峰期 很可怕。他们说 it's terrible。 嗯， 这就还好吧，就相当于我觉得北京的下午五点半。 嗯， 就是北京预高峰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明白了，就是高峰之前的那一阵儿。 对、 嗯，可能就是人口基数的确没有那么大吧，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真的是已经很挤了。 对， 这样子。 我觉得伦敦人还是应该来北京见见世面，要不然总觉得自己地铁特别挤，好不好？ 北京也还好啦。嗯， 去就是来中国的城市的高峰期的地铁见见世面，好不好？嗯、我觉得是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伦敦这件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因为这是你一面之词嘛。 嗯、 啊。对吧，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还好，真的还好。 但是按照这个情况来说呢，的确会有这种伦敦人他们自己会抱怨说，因为这个门有门，没有这个防护门，这个设计让根本找不准车门的位置。但是呢，也有一群老司机，他们衍生出了蜜汁的优越感。为什么呢？他们凭借着多年的搭地铁的经验，自带着 GPS 车门定位，总是能站对位置，一秒上车。哎，所以我在想，你在伦敦是不是你坐地铁的时间其实不多？ 我坐地铁坐的非常多， 每天都 因为伦敦的就是伦敦巴士，其实我也坐的很多， 嗯， 但是地铁坐的非常非常多，因为伦敦打的太贵了 啊。 嗯，然后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你讲的这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北京地铁八通站、四惠站和哪一站魏公村站，还有北京大学西门， 嗯， 这哦北京大学东门， 嗯， 这四个地铁站我也是门儿清。 门清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会标好，因为它会标好说哪一个地方上地铁嘛，这个就不用你看了。 嗯，嗯， 但就比如说第几个车门，然后我现在是有点忘了，就第几个车门上车以后，然后在下一站下车以后离那个楼梯口最近，然后上来以后怎么？ 哇， 我会算哎， 这是一项生存技能哎。 哎，因为你每天都要就是往返这几个地铁站嘛，然后你就会稍微算一算，节省一下时间。特别是在四惠东的那个站，你是要去换乘就是一号线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从高碑店换乘一号线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走在最前面，我就不用跑，而且就都有座位。 很棒。 嗯，我觉得伦敦人应该就是被这样被逼出来的吧。 水水，你真的是个小能能。 这说明家里面没办法， 很机灵，你知道吗？感觉。然后这个伦敦，你刚才说的这些老司机，可能也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这个地铁门在哪儿开嘛。 嗯， 他们会找到一些规律，但是呢，现在这群老司机已经开始有意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项特殊的技能被击碎了。因为英国《每日邮报》这个13日报道称，哈，说在不能确定车门位置的情况下呢，候车乘客虽然会挤，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做了一项改变。 嗯， 也为了防止大家阻碍这个下车通道，因为先下后上嘛，所以他们做了一项改变是什么呢？伦敦交通局在维多利亚线的国王十字车站做了一个小改造，他们用绿色的油漆在站台上画出了指引线。绿色油漆很大颗，就是很大片这种绿色的油漆。 Okay. 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那个防护门跟门等宽，就那一片儿。我们站着的，他们全铺上了鲜绿鲜绿、绿油油的那种油漆。 Victoria 就是很喜欢铺绿色， 他们很爱 绿 色， 就是维多利亚色。 他们为什么那么爱绿色啊？ 我觉得可以查一查，哎，因为就是你想到维多利亚，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绿色。你想一想，什么柜子这种绿色的 啊， 然后 绿那种，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沙发是这种绿色的， 所以说他们先铺一个鲜绿色，就随着人流踩的越来越多，就会变成复古绿了，是吧？就是非常有这个前瞻性。 我觉得是。 而且他们写的这个区域是这样子说，请不要在这个绿色的区域带里面停留，所以这是一个下车的区域。啊，他做出了一个划分，你们先从这儿下车，然后剩下来的人再等你们下完之后再开始上去。可是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些老司机的愤怒，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还要剥夺我们每天定位车门的乐趣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这个稍微的小疑惑哈，说绿色在很多人看来是通行的意思， 对， 对吗？ 对。 那你如果画这儿绿色，意思是不是就应该我可以站在这里，而不是不要站在这里？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误解吧，有的时候是吧？重点是告诉大家，这个伦敦地铁开始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用绿色的油漆画出了自己下车的这个通道，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讨论。但是呢，伦敦交通局 他是完全不 care 老司机这些逆流成河的悲伤的。他们表示，国王十字站呢只是一个试点，他们将会在十月份的时候对刷绿漆前后的人流量进行对比，看一看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拥堵的问题，如果效果好将会在全国的其他车站进行推广了。 嗯，你说的我都有点想念那儿了。 嗯， 那是我住的地方。 对啊，国王十字车站嘛，我是故意的呀， 对吧。嗯， 我是故意来吸引你这个怀旧的情感。 对对对对，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就是伦敦地铁三次罢工。 很棒。 他会给你发邮件，就是因为你不是注册完以后你会有一个邮箱登记给他嘛，嗯，然后他就会给你发邮件，然后你就会突然看到说 Sorry we are on a strike，然后就会说我们在罢工，然后比如说明天的几号到几点到几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地铁，嗯，因为我们要举行一个罢工仪式。 嗯，好吧，那刚才说的是地铁的事情哈，咱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然后马上回来第二条新闻。刚才说的是绿色的，你说维多利亚很喜欢绿色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说一个很绿很绿的东西。嗯， 是有多绿？ 非常绿，而且绿的非常的久。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有养过乌龟吗？ 以前我寝室有一个朋友养了一只乌龟。 什么龟种？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龟种， 小 的那种，小 的巴西龟应该是， 就不知道，不是很名贵的那种，它应该就是几块钱还是十几块钱买的吧。 养得好吗？ 然后后来的时候，他有一天就跟我们说这只乌龟不见了，找不着了。嗯， 去哪儿了？ 找不着了之后呢，我们都还挺着急的嘛，我们就觉得说一只乌龟找不着了，那可不是就是 小事儿， 好玩的，对不对？那不是小事儿，那是大事儿啊，对不对？ 出大事。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然后就真的是再也没有找到过那只乌龟。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要搬寝室，就在一个非常非常角落的地方找到了它的尸体。然后就是它就是自己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出不来了，还是怎么样了？然后它就 卡住了是吗？ 不是卡住，它就不愿意出来，就宁可死。也不当你的宠物。 听起来好伤心啊。 对呀，我就在想说这只乌龟也太任性了，对不对？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实在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你说你养金鱼，然后如果偶尔出现了这个金鱼殒命的情况，你好像就没有那么的觉得瘆得慌。但是乌龟你就会真的觉得瘆得慌，你知道吗？因为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应该是特别长寿的一种动物，它是有仙气儿的。对吧？那为什么跟大家提到乌龟这个词呢？是因为17号的时候，第12届上海国际休闲水族展上，看到了很多特别可爱的乌龟。而且记者走访的时候呢，发现，贵的乌龟可以贵到多少钱呢？大着胆子猜。 我觉得你既然让我大着胆子猜的话，我就猜2亿。 非常不配合，我觉得你最近非常不配合。 300万。 没有。还没有到300万，就至少在这个水族展上面，这些龟的价格大概是从几块钱，到上百万元不等的。 百万元吗？百万元很贵耶，不是300，是100多万的意思对吧？ 对。 OK。什么样的龟？就比如说我们来对比一下，比如说5块钱的龟和100多万的龟到底差在哪儿呢？ 差在这个品种，还有它的花纹啊，等等等等。可是呢，我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条信息吗？是因为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中国人会很喜欢龟。我真的很想研究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龟这种生物，因为就中国人对龟的喜爱就是从古至今的一种喜爱，你不觉得吗？ 我就超喜爱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喜欢龟？ 就是首先我觉得龟长寿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好像自然界有很多动物活得比乌龟长啊。 对呀， 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龟可爱，然后从小到大的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神话故事还是所有的故事里面，龟永远是一种特别智慧特别 nice，然后特别富有人生顿悟感的一种动物， 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邪恶龟的感觉，对不对？ 忍者神龟也是正义的化身，对不对？ 而且很萌。其实我觉得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好了，中国四灵是哪四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应该是貔貅。 肯定龟有了。 貔貅有吗？ 你说貔貅是吗？它其实是这样的哈，你说貔貅很像皮球，你知道吗？是龙凤羚还有龟，但是我不确定这个羚是哪种动物，应该是那种麒麟类的吧。 麒麟类的吧。 就是龙凤和羚还有龟， 这四个是被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四灵的。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灵还是四灵？ 灵 啊，灵灵性的灵， 对的。它是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刚毅不屈的一种动物。刚才水水也说到了，龟感觉很长寿，的确是有这么一句古诗嘛，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听起来就很吉利，这也是中国人喜欢龟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是在广东或者是 Hong Kong， 广东的朋友有没有啊？你们就会发现呢，他们对龟的喜爱就是更加的程度更加夸张了。在广东呢，不仅生意人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养龟，取其招财辟邪这样的一个好的意头，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有以名龟作为嫁妆的一个习俗。 名龟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较名贵的那种龟。 比较名贵的龟。 作为嫁妆。对，然后刚才水师说了，龟有那种顿悟感的仙气嘛。 对， 的确是。你知道有很多人说，我看到了一个，这是引用的一个商人的一句话哈，他说泡一壶茶会二三友，看着乌龟气定神闲的模样。东方龟鳖养殖园的一个负责人哈，他说了，说这种休闲的方式赛过练气功。你会有那种，哎，我要开始修炼了，我要好好跟这个大仙儿来学一下。 直播间有朋友来了，西元弟弟说早啊，珊珊姐，水水哥，你好，西元弟弟。然后呢，爱风爱我别走说，千年王八万年龟。 对呀、就是这句俗语嘛。所以说你知道千年王八万年龟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哇，我如果把乌龟就是养死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它道行那么那么深。因为我你知道我也是养宠物的时候养死过乌龟的，你知道吗？然后我是真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而且那个龟就它是一种龟种，还可能有点点小小的名贵，我需要很认真的去打理它，就弄了一个那个水族箱。需要给它换水，每天换水，还要需要加那个除水草的那个药剂。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药剂的那量没有拿捏好。而且它是水陆两栖的，有一阵我就发现那只龟它是经常跑到那个山头上面去喘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想到就是空气当中暴露一下自己吧，你知道吗？可能不想一直在水下待着。所以可能是水的环境不太好。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出差啊，可能是也是因为出差两三天，回来的时候它就飘在那里了。 那你确定它不是饿死的吗？ 我不知道，我就龟饿不死，我觉得。然后我有去给他具有拜拜，虽然我不就是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哈，可是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心里的小小难安的感觉。还是希望能讨一个心安。 OK，Verona 说 ，Verona 说我是假的广东人吗？我们这儿没有用龟当嫁妆呀。 啊，是吗？可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习俗吧，或者是在广东的一些其他的地区。 星星不点灯说是四灵，对不对？然后 Verona 说他怕龟耶。 为什么怕龟啊？ 对啊， Verona 为什么会怕龟？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怕龟多可爱呀！ 我小的时候就是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外婆就跟我说，就是龟不是咬住你了以后，它就会把那个头缩回去嘛。然后缩回去以后，然后他就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耶。你知道我最近经常听一句话叫做知识不如见识，见识不如常识。我觉得水说的这就是常识类的。就龟如果咬到你了，它会缩回去，就等于把你的手这个肉揪回去了，对吗？ 对。 然后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肯定不能强力的挣脱，我拍它的乌龟壳。 好像不太行。我有点忘了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说我外婆告诉我说，如果这个时候打雷就会特别特别好。是不是很棒？ 我要跟水水的外婆跪下了。首先被乌龟咬到就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了，谁会没事养只乌龟然后把手伸过去喂它呀？然后在这么小概率的情况下你被乌龟咬到了，请问怎么解决呢？打雷。是吧？雷公是我哥还是怎么着？我说打雷就能打雷吗？你清醒一些好不好，这位同学。 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了。Verona 说要捂住他的鼻子。 他头已经缩回去了呀，怎么捂住他的鼻子啊？ 然后他问说，龟咬人吗？甲鱼咬人我还听说过。龟和甲鱼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是 吧。那平时我们说的王八讲的是甲鱼还是龟？ 来，我们 search 一下哈，王八龟和甲鱼的区别，要来 search 一下吗？ search 一下， search 一下。直播间的听众，真的是很好玩，他们发的这些言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王八、乌龟、甲鱼、鳖的区别。 那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王八、龟和甲鱼他们分别指代的是什么。 明白了，其实不只是王八、龟王八、龟、甲鱼还有鳖。这四个词，乌龟是一种，王八、鳖、甲鱼是同一种。 所以千年王八万年龟的意思是说甲鱼可以活到千年。 对的。 然后龟可以活到万年。 就是甲鱼可以吃，但是乌龟是不可以吃的那种。 什么呀？又开始看到动物就开始说哪个可以吃。 刚才不是说了甲鱼可以吃吗？甲鱼可以吃的呀。 是了，是可以吃了。我只是不喜欢，就每一次聊到动物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它可不可以吃。 这个乌龟和王八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两种不同的动物，所以说你看千年王八万年龟这样一个俗语是有它的理由和道理在的。它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列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千年王八万年龟、百年鳖、什么六百年甲鱼，是吧？千年王八万年龟，所以鳖和甲鱼都是王八的另外一种别称。认真探讨了一下这个话题，好吧，那接下来呢，送大家一首歌曲《Must Be Love》，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还是继续翻过朋友圈的内容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特别温馨的消息吧。就是我看到之后，虽然它真的我们能想象这个故事的所有走向，但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真的觉得很温暖。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共同的一个回忆，20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相关的一条新闻。当时我觉得汶川地震可能跟咱们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比咱们稍微大一些的朋友印象会非常非常的深刻。那现在汶川地震9年过去了，发生了一则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寻人启事，这么一则寻人启事在网上开始发布了。两名在汶川地震当中获救的女孩，通过多地的媒体寻找一位叫做健康的南京特警。 姐妹俩说，9年前是这位特警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们，现在他们长大了，想当面向这位特警叔叔表示感谢。 你看到我的鸡皮疙瘩了吗？ 我看到了，就我也是看到了。你知道我会想象，就是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无助，然后有这么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哥哥来救了他们，然后现在长大了，我知道当时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很想当面向你表达我的感谢，让你知道当年你付出的这些所有的爱，所有的帮助，我们心存感激。 嗯， 就是一件很充满着就温暖的正能量的一件事情。 当然， 嗯，而且其实，就根据姐妹俩提供的这个信息呢，他们在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人，找到了现任后宰门派出所副所长的一个康健。看到康健的照片之后呢，姐妹当即就认出他了，说就是他，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恩人。不过康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表示自己想不起来了啊。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就姐妹俩说是你是你，你就是我们的恩人。然后康健说就是他一时想不起来，因为当时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太多了吧。 嗯， 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就是这两对姐妹俩，一对姐妹俩，其中这个妹妹叫做杨雅舒，今年20岁了，当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她才11岁。她说呢，当时我们是到汶川走亲戚的，没有想过会突然发生地震，我和表姐在外面玩，所以躲过一劫。 就是遇上了， 就是遇上了。嗯，他说特警叔叔给我们的帮助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2008年5月16号凌晨的时候，他和表姐被送到这个汶川县的选口还有映秀交界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营地。上午9:00的时候，他们又累又饿，是来了好多特警叔叔给他们送来吃的和水。这个时候发生了余震，帐篷上的木板掉下来，姐妹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突然冲上来一位特警将他们抱住，用身体挡住了巨大的木板。哦，姐妹俩说当时我们俩都惊呆了。嗯，到现在他们还记得那个特警叔叔脸上非常温暖的笑容，他安慰我们，然后要我们坚强。他说记得那个叔叔皮肤很白，圆脸，身高1.75米左右。因为惊慌失措，所以根本想不起来问特警叔叔叫什么，只听到别人喊他健康。所以说他们就记住了健康这样一个昵称。然后后来呢，这个叔叔说自己是南京特警，以后有机会到南京玩。过去了9年，他只记得健康这样两个字，而且只记得当时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一些朦胧的长相的记忆，想找到这位特警，根据一些信息和线索找到是这位叫做康健的特警。 人间有真情， 是的， 人间有真爱。 你要干嘛？康健是来了吗？ 那今天康健到底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别闹了， 没有。 别闹了，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条很温暖的消息了。嗯，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生命当中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一些人，记住那些特别温暖的瞬间。 一晃9年过去了。 是的， 对，我们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感恩不是为了怎么样的一种功利的目的，而是我们的内心就会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心理动作而变得很开心，很高兴，对不对？ 特别开心。 这碗鸡汤喝不喝？ 喝啊，这必须得喝呀。 9年不算是很短，但是比起当时我们那种心碎的感觉，已经是一个就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时间了。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痛心。 对，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微微观世界，我们请到了非常非常厉害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创业和互联网共享经济的事情。 好的，一会儿回来。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分人以及他的消费的水平，我觉得。但是的确如果要对比来说，男女生对比的话，我觉得对于品质的要求的确男生要高一些。衣服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这样想的呢？我听过一个理论哈，这个理论其实就是女人的衣服并不在于品质，就第一诉求不是品质，第一诉求是好看。就是男生是视觉动物，这个女生穿的这件衣服品质有多好，是贵还是便宜，男生是看不出来的。女生之间可能能看出来一点点，就是因为你对衣服就各种你都看过了嘛，是吧？可是一般情况下，就如果这个女孩她就是是吧，长得好看，条肉顺，她穿什么就好看。没办法， 条顺 穿什么就是好看，对不对？但是正常情况下会有这个对比的效果。就是女生其实好像对衣服的这个第一诉求的确是好看，可以修饰自己的身材，而并不是品质。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男人穿衣服的话可能第一诉求的确是品质啊，需要更好的品质来衬托自己的一个地位的一个感觉。 OK， 那我想在直播间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租过衣服呢？我知道珊珊是经常租衣服。 是的，经常。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请到了这个嘉宾，他就是开拓的是一个 APP 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共享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他其实实际上是搭建一个在互联网上大家可以相互租东西的一个平台。我们也是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互联网上有租东西的这样的经历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不是卖，是租。 是的。对我来说，比如说衣橱租赁这个业务的确还是挺方便的。你了解我那个就是详细的流程吗？ 不是很了解，你可以说说吗？ 它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哈，它是我会，它会过一个网上商城的感觉。然后我可以选自己完全喜欢的衣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放到购物车，我下单之后它给我寄一个快递，而且通常情况下它是有这个城市的区域的，所以说会比较快，我今天下单明天基本上也就到了啊，三四件。而这个快递的费用是完全是这个衣橱共享衣橱去付的，然后我再把我的上次用的衣橱，然后就是那个衣袋再还给他就可以了，最后源源不断的滚滚不断的这样有来源的这样一个新衣服的去穿啊，永远不会断掉新衣服。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其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清洗的问题。所以其实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共享衣橱也好，然后共享租赁也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会和大家聊一聊在共享时代的互联网经济。我们来听一首再见吧喵小姐，然后嘉宾一会儿过来。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世间的复杂。可是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谁能用心去体会这疲倦，诗人为了大海 放弃了一切，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遍，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苗小姐。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再看看我今天要下单买什么衣服的珊珊。租什么衣服是吗 ？OK， 那我们今天首先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在互联网上非常熟悉这个网上租赁业务的一位杜先生，对吗？杜雨辰先生，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雨辰。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目前在做蓝牙音箱租赁的一个商家吧。 我真的还挺想问一下，就是蓝牙音箱肯定我们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嘛，为什么会有蓝牙音箱租赁这个业务呢？你是我的确是门外汉哈，因为我只可能用到过比如说租赁衣服啊，然后租赁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但是就是这种音箱类的会有什么样的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人想去租赁蓝牙音箱呢？ 对，我现在主要目前呢是打两个场景。第一个呢是说你平常短途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大概三五天左右的时间啊，然后你可以大概租一个，比如说你去海边，我这里有一个防水的音箱，蓝牙音箱。对，然后 你特殊用途的。 对，然后不只是特殊用途，还有一些很漂亮的。这样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在和朋友租的这个房间里头，然后你可以在你嗨的时候放一些比较嗨的歌曲，因为手机的话，毕竟它的这种，比如说低音啊或者什么，它的音质不到位，所以说会让你更有一些氛围感嘛。对，然后从这种旅游的短租，还有一种呢是说之后想和朋友在一些比较短租的这个房间里，然后呢把音箱铺进去，然后呢看比如说来住的客人，你可以短时间的去消费一下，就是比如说十几块钱20多块钱一天一晚上这样的一个价格。 十几块钱20多块钱一天一晚上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那就是会有押金，就各种的那个制度也是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明白了。你会被这种租赁蓝牙音箱的业务打动吗？ 完全会，我刚刚就是想直接要他的这个平台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蓝牙音箱是一个，比如说你在海边，然后如果你有自己有蓝牙音箱就另说了，但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觉得租起来是很方便的。 对， 是吧？ 对， 而且就是你用蓝牙音箱吗？ 我家有， 但是你没有特别需求，对吧？ 我没有特别，因为我可能对音乐没 有那么敏感。我是属于那种进家，我基本上就前三个动作都就是当初会有一个就把蓝牙音箱打开， 然后放歌吗？ 对，然后放歌。 对， 我是家里面就是 music non stop 的一个人。 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家太大了。 可以用，可以多用几个。 那我得同步播吗？ 主要就最后你 一个终端加就是不同的。 就最后你这个就是总结的观点，就是我喜欢用蓝牙音箱的原因是因为我穷。 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看你现在是自己住嘛，一般情况自己住一般情况就是一居室 这种情况比较多、 嗯、 然后一个蓝牙音箱的话它很方便，你播的话整个房就可以听到声音。然后我已经结婚了嘛、啊、嗯，我一直是住不下你知道吗？那我进来我是把蓝牙音箱放在哪儿呢？是放在客厅呢还是放在卧室呢还是放在哪儿？那我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区域里可以听到音乐？ 其实你可以两个房间各放一个，然后呢你在手机上是可以来回切换的。 哦、 嗯，对，当然了，这相当于你要、消费对两倍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 哦、 对对对、嗯嗯。 然后我觉得蓝牙音箱听起来更多的应用场景可能是在雨辰刚才说的那个聚会的时候， 嗯， 哦、 对 我才会真的用到。而且你看，像我已经结婚了，我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就播歌，会扰民，你知道吧？家里还有另外一个活物呢，这也不能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嗯、 对我来说，蓝牙音箱的应用场景可能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播个音乐啊， 对对对对对， 就营造一下氛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租赁蓝牙音箱这个领域呢？ 因为最开始我是玩这种就是高端的耳机和音响的、 嗯、 就是 Hi-Fi 这方面的东西。后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太不贴切于大众了，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要几万块钱吧、 嗯、 然后后来我觉得其实大家平常会用的时候更多是蓝牙方面的接入蓝牙方面音箱这种比较便携的方式。 嗯， 后来我觉得其实像聚会这种东西，然后如果你能够把音箱来回带过去去享受音乐的话、 嗯、 会更好一些。 嗯， 所以后来我切入的就是这种蓝牙音箱，能够快速的接入并且想放什么歌放什么歌的这种一个方式、 嗯、 啊。 那要是按这个创投界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问题哈、 啊、 嗯，这算是一个高频次的需求吗？ 怎么说呢，其实如果真的按高频次的话不太算，所以目前我想找的更多的场景让它变得更有想象空间吧，更高频次、 嗯、 但实际上是说如果它的需求人量比较大的话，即使你一年可能只租个两三回或者四五回、 嗯、 但是你平均下来其实对于我个人一个商家来说还是足够消化的、 嗯、 就是 商家我这边要提几个需求、 啊、 他讲完以后是我有需求、 啊、 就比如说、 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要租蓝牙音箱啊、 嗯、 首先我第一个想到的场景就是那种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炫酷的蓝牙音箱， 嗯， 就是外形得特别好看， 就是我放到家里面人家就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好炫酷啊， 你真的好有品味， 对，然后可能他走了我第二天就换掉了， 对、 哎、很有可能， 然后下次再换， 对对对， 骗另外一波人，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波 可以 换行头、啊 对，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然后是原来一个法国的音箱，然后它是在重低音动的时候，它会左右在那晃，感觉像水一样，然后它的低音可以是，可以轰到房顶的那种。嗯， 那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的心里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嗯、 如果是这种比较炫酷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会左右摇摆的这种音箱、 嗯、 那租起来比如说一天多少钱呢？ 这个就比较贵了，这个大概一天是在200块钱左右吧。对，但是比如说你是要炫耀一下的话，但是一晚上200块钱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那你们上门送货、嗯、上门取货吗？还我得自己发快递？ 我可以发快递的，但是一般快递费我来承担，但是成本呢、 啊、 一般我会包含在这个租金里了。 啊，那肯定的呀。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还是选择就是快递上门和快递送走这样一个去交换的方式。 会好一些，对、 嗯。 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更希望大家来取或者说直接送回来、 嗯、 因为我在北四环那边嘛。 嗯。 这样的话我会减少一些路上的时间成本。 嗯，你有多少音箱啊？ 目前只有20多个吧。 嗯， 对。 哇，我好欣赏你这种态度。 嗯， 就是、 啊、 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创业的算是初期吧，要不这么算的话。 嗯，对。 然后20多个音箱，然后开启了一个这样一个网上租赁的服务，你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宏图、 嗯、 比如说去跟很多品牌谈一下代理啊，或者是自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很炫酷的音箱，收集世界上最好用的，然后最能够创造氛围的各种音箱、 嗯、 然后去做一个类似发烧友的那样的概念，是不是？ 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让音乐更好留在你身边。 嗯， 对， 嗯、 哦，所以你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 对，然后这我玩了很多年的音响。 嗯，你喜欢什么音乐？ Jazz 吧，还有、 嗯、 大部分是 Jazz。 嗯， 然后会多一些。 嗯 ，OK， 其实我想就继续聊一下这个租赁的这个话题啊、 嗯， 因为就是除了蓝牙音箱之外，其实实际上我知道现在网上租赁的就五花八门的事情很多。 嗯， 然后雨辰其实很了解这个行业，对不对？基本上算是， 还好吧，对， 就算比较了解。你知道的就是租起来的东西，让你真的是有点意想不到，说这个也要租的，有这种让你哇哦的那种东西吗？ 这个也要租。 现在我以前想起来的只有一些大概可能只有几十块钱成本的东西也会有人租， 比如说 小米音箱大概，然后 此处招商 对对对对，就是我虽然不想打广告，但是真的是比如说1块钱一天的租金、 嗯、 甚至在平台上都有出现过，这个就让我很 很费解。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 哎，真的这个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租赁的时候那个运营的成本、快递的成本，租个两三次它就能够， 所以我不太理解， 就完全超出这个你购买这个东西的一个成本了，对不对？ 对， 感觉好像不是很合理。 对对对对，是这样啊。 其实也还行，但是对于比如一个消费者来说，他只需要付入1块钱而已啊，对吧？ 嗯。 啊，快递费用不用他承担，嗯，其实这个商家可能， 我不太懂啊。 嗯，我也不太懂。 对对对， 这个好，这是你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哎，怎么这个还有人租？ 这个问题可以留着以后问那个冠男。 对对对对，冠姐，然后对，还有一些乐高，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乐高租过来当玩具一样，然后给家里孩子或者自己拼完了完成这个过程然后再退回去，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很 乐高这件事情我有个小小的疑惑。 嗯 啊，我觉得乐高的租期可能会很久 很久拼不上去是吗？啊， 对呀，就是你要租那种就是大型的。我理解想租乐高的人的心情，他觉得乐高这种东西我享受的是拼的乐趣嘛。啊，拼完之后可能我也没有必要就是再收着它，所以我只是想体会一下这个拼的乐趣，所以我就租赁一下。 对对对， 但是比较难拼的乐高你可能真的是要拼很久。哎， 嗯， 你回家没事可能拼个一两个小时，可能拼个十天半个月的才能拼完，然后租金发现跟买乐高差不多。 对对对对，确实 对不对啊？但这是我看到一个我听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哈，就是租乐高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刚才水水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对， 但是我 因为我在想，就比如说买和租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嗯， 我就是今天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得到了几个小的答案吧。 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你这个东西放在那儿你没有持续的使用之后，其实买和租没有区别。 当然了， 嗯， 就没有区别。就比如说衣服是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觉得我真的要租，因为这衣服买来以后放在那儿，其实实际上也只能等它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我就不穿了，然后最后扔掉了。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衣服买回来，女孩尤其是你再喜欢这衣服很贵，我就开始说服我自己，经典款啊可以穿很多年，对不对？贵点就贵点吧，然后试试你会发现永远是这个样子，穿2到3次你就不喜欢了。 哦，真的吗？ 然后你再买来新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女生朋友发朋友圈说，我特别不理解那种今天买了衣服明天不穿的人。 嗯， 怎么可以按捺得住自己，心机太深了，不能当朋友就是衣服这种东西永远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嘛。 嗯， 就是真正的经典款可能还好，但如果是纯大多数的哈衣服就可能会很快的失去兴趣。 嗯， 你穿了2-3次就一直在衣橱上挂着，然后等它生老病死。嗯， 蓝牙音箱的租户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啊？ 嗯， 蓝牙音箱会比较贵吧，我就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心情，就是你单次消费比较高，可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甚至更贵的价格去买个蓝牙音箱，大家觉得我使用频率又很低，可能不太值，那还不如租一下。 对，对于您这种，比如说水水这种高频次用户，比如说我每天回家必须要听的这种人， 嗯， 他可能会说，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大概2000多的音箱， 嗯， 但是我想尝试一下5000多的音箱有什么不同。 嗯， 然后呢，或者说真的带朋友来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嗯， 这时候他可以去短期的租赁一下。 嗯，我知道有什么不同。 嗯， 就是邻居的意见会更大。 嗯，对，有可能。 低音的时候会把屋顶掀掉的那个，刚才这就是听起来充满着疑惑的一个点，这是一个疑点，你知道吗？ 对对对，这个对，这个是大概在20000块钱，是比较贵的一个档次。 哇！ 啊，对对对。 啊，就是它这个真正的音箱的价值是20000元左右。 对。 嗯，小小的。 对，大概这么大吧，能抱在怀里的是。 但是我觉得会很美啦，家里有这个音箱看起来还蛮炫酷的。 对，应该很漂亮。 这样好不好？等今年你生日的时候，我帮你租这个音箱给你用一晚上。 好好好，再顺便租个法拉利什么的。 我都不敢，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给自己打特写，我怕我面部的表情太难看。 租一晚上好几百块钱的还不行？ 多少钱来着？ 大概200块钱吧。 好贵呀，真的是。 给你租1星期的可以吗？1星期可以吗？租3天，连开3天，庆祝一下您老六十大寿。 那租6天吧，不说6天。 啊，好， 好吧， 好，6天， 好吧， 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打个折， OK。 这是一种租赁业务。哎，你有没有研究过，就是在中国的现在创业圈里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有这种租赁的业务形态出现的，以及大家是怎么开始慢慢的接受这种形态的？ 我觉得最早租赁应该就是共享吧，就是比如说共享单车啊，或者这种共享充电宝类似的。因为其实从自行车开始，大家都觉得是说，如果我每天去买的话，我要担心丢。然后呢，我要担心说我今天如果出门的时候我没有骑自行车，那我回来的时候也没有自行车骑。可能我需要一个双向的，都必须要承担自己的一个成本。但是如果有共享单车以后，其实我可以在随时随地，或者说单向的，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自行车骑。我觉得这是最早大家开始做租赁，或者说做叫共享的一个这么一个理念吧。就是让随时随地你能用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关于这个呢，咱们其实和水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这是改变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了。哎呦，谢谢，心好累，温柔的分享了，主播想要抱抱，那就给你抱抱吧。还有江峰也来了哈，开心。 对， 花椒用户这个1570说我们有点卡是吗？ 对，我们有点卡现在。 那希望大家有点耐心哈。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租赁确实是在互联网经济上又重新开始燃起人们对于一些新的这种。怎么说，其实我们以前也总租东西，对吧，特别是以前开的店里边租东西，比如从小到大我们租的 DVD 啊、VCD 啊、CD 啊、书啊什么的，其实以前我还挺爱租东西的。因为很多东西你就觉得最后占有也没有意义，还不如就是花少一点的钱，然后把它 享受过来， 享受一下就好了。 对， 其实说实话我们人生苦短，什么不是在租的？ 对，借了一些时间啊。 对吧，特别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比如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最后的这个拥有权没有那么重要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在互联网的这种共享的经济的情况下去推荐租。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租什么东西？ 哎呀，我自己还真是不怎么租东西、 然后你租东西给别人？ 对，我更倾向于拥有吧。然后但是我对于二手东西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的就是obsessed， 然后我会觉得它对于我在重新在出售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但是后来我想想，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在买与卖这种周折的，他可能更希望说用短时间去租一下，享受别人带给他的服务。对，这时候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倡导一种这种方式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购买其实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说实话，比如说你打开你的衣橱，那么几万件衣服就是最后能穿的。 I'm the princess， 是吗？我说 I'm the queen。怎么着，我几万件衣服怎么了呢？ 对，就是你真正的要穿在身上，然后每年其实最多500件，好不好？ 很少， 就算你每天换，然后有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就一天换两套，也就500多套。10000件要穿， 听起来是种非常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真的， 一年当中常穿的衣服绝对就几十件。 最多了， 最多几十件。 对， 因为很多衣服是要轮流循环穿的嘛，对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只需要一个那种小小的布衣柜就可以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个季节的需求吧，至少。 天哪，听听你刚刚都说了什么。 对，然后想想我的衣帽间。就的确很多衣服都是用不到的。对，你知道我经常想我没有衣服。然后我是认真的，我经常出门时候想，哎，我好像没有衣服穿了。然后但是我想，那个屋里搁的都是什么的？我又不想打开看，你知道吗？好像没有什么我特别想念的东西。 对 ，OK， 欢迎雨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关于共享经济的事情啊。我们一首《芬芳一生》送给大家，然后一会儿再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时段， 一会儿见， 冠南过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嘉宾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来欢迎 MoJoy 的创始人，也是非常年轻的 CEO， 对吧？Bruce 同学。 对，冠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Bruce。 你怎么这么帅？你要喊麦吗？你妈低着头就是，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Bruce。然后呢？ Bruce. 然后你要走，要，为什么这么喊麦的气质啊？ 知道，看着有点紧张吧。 你知道 Bruce 多大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是吧？ 1994年出生。 对。 身高1.94米嘛。 对。 是吧？身高你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个详细的数据，对不对？ 身高我有点没有详细的数据。你有194吗？ 有194。 这么高？ 对对对，有。 你别让他站起来就这个镜头框不住。我跟你讲，暂时还只能坐着。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创业者了。 没错， 对不对？ 那其实实际上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互联网租赁，这样的一个共享经济也是 Bruce 的创业项目。Bruce 现在主要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不 对？ 对 对的，我们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租赁的平台。对。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租赁的平台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做的其实有点像一个，如果易于大家去理解的话，很像一个租赁界的天猫。就大家现在原来上天猫上去买，跟各种各样的小商家、大商家去买各种各样东西嘛。然后 MoJoy 魔戒的话做就是一个这样的，你可以在上面跟各种各样大小的商家去租赁。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做的话，大家可以租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数码影像器材，比如说相机啊、镜头啊，包括比如说无人机 GoPro 等等这些。 雨辰就是在你的平台上面跟大家提供这种租赁服务的是吧？ 对。 租赁这个蓝牙音箱。 对对对。 也算是数码的一种，这样的。 数码的一种。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 还有很多，比如说户外，大家比如说潜水啊、登山啊、滑雪这些装备，包括之后还会有玩具、乐器等等，之后的品牌还会越来越多。我们就主要先切这个点，是希望大家以玩这个需求点去出发，来租赁。对，是这样。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解决了我的一些痛点。 什么痛点？ 就比如说像照相这件事情，就如果、 对，有道理。 如果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玩单反是要穷三代的。但是 这么夸张吗？ 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租赁的话，其实我可以花的成本更低，而且同时我不用去承担这个东西它的，就是我会承担一部分它的耗损成本，对吧？但我不用承担就是完完全全拥有它的这个成本。 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镜头更是了，就各种各样的镜头。 其实就是有共同需求的人共同去分担这个成本嘛。 对 吧？然后再共同运营，就共同维护这个平台就可以了。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如果以前没有这样的话，就没有地方可以租这种东西。 对， 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租的。 就是 然后你如果借朋友吧，然后朋友又不要你钱，也不好意思，你也不好意思 借一次。 对 对，然后后面就 没下回了， 就没下回了。对 对。 哎，像比如说在你的这个平台上面能租到的最好的相机，因为水水说的是相机的问题嘛。 Okay, 我来举个例子，我想知道，比如说就相机这个门类来说，你的平台上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目前因为我们不做自营嘛，东西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主要是给那些商家来提供服务。就我们现在平台上接近300个商家，他们遍布在全国20个城市。相机的种类基本上市面上你能看到的相机种类他们都有。然后最贵的可能是有达到30多万那种的相机，就特别专业的了。然后便宜的也有几千块钱都有。 怎么定价？怎么定租金？ 租金的话，他们现在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本身就是做租赁的商家，他们其实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方案。目前的话，比如说一个10000块钱的相机，可能每天去租的话，可能只需要50到80块钱左右，很便宜。对对。 那真的还是挺便宜的。 对。 请问作为在这个Bruce 的平台上面提供服务的商家， 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跟他提？今天终于能够开诚布公的好好聊一聊。 尽管吐槽，尽管吐槽。 还好啊，就是和顾客交流的一个这个渠道，就像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微信的一个沟通的点，我觉得这个可以在。就是更畅通一些，有可能我会有一个更好的界面，然后去可以和管理，比如说同时有五个人来问我，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管理的界面去同时回复这五个人，或者怎么样，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新的订单啊，然后我的一些确认按钮啊什么的，会让我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他说？ 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创业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嘛，就慢慢的去需要去优化整个的设计。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对我来说，你这个平台是一个玩乐设备的租赁平台，可以这么说吗？ 以玩乐为切入，就将来我们其实做的还是想是做一个综合性大平台，比如说将来可能在我平台上租家具。然后租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在这上面。 家具， 我跟你说，他，我觉得他说出租家具真的完全戳中我的痛点。 啊，就为什么？ 如果你们有平台，就比如说有很好的就是家具的供应商可以去租家具的话，我准备就一年租一次家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完全不用承担那个家具的这个就是全部的成本， 对。 然后你每年还可以把家里换一个样子。 相当于是提供一个租金是吧， 就相当于比如说其实按照我们的规律来说，比如说你七八年到十年你搬一次家对吧，这个不算夸张， 对的， 然后你其实都要换家具的，你不可能不换。 我觉得刚毕业的时候搬家的频率其实很高，我毕业到现在都搬了三次家了， 对吧， 对， 然后即使就是你的房子已经定下来了，你也不可能保证说自己比如说七八年不挪窝，或者是十五年不挪窝，你总会挪一挪吧，然后挪完了以后其实你还要再买，那意思就是说你之前买的那些家具，就是你用那样的钱其实可以就是同等价位租到三套家具吧，至少， 对， 我觉得 是合理的，切中你的痛点是吧， 就是其实品类会有很多，因为我们想做就是给整个这个租赁行业来提供服务，将来可能大家一想到租不管是什么可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来租，甚至租房租车都可能会并进来， 租一切是吧， 对对，就是一切能租的我们都来租是吧，不能租的比如说吃的喝烂了就算了， 目前是在一个以玩乐为这个切入点， 对对对对， 在你所有的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商家三百多个商家你看到的租的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最奇葩的其实还好，是因为我们把那些特别特别不能租或者太奇葩的我们把它剔除掉了， 哎，比如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剔除了啥 对，我们来今天剔除了什么东西好不好， 剔除了啥， 有原来有过那种就是想有人想做这种比如说做什么蒸脸仪的那种租赁，甚至都什都这种都有啊，但是我当时没有 get 到那个点在哪里。 蒸脸仪， 对对对， 什么叫蒸脸仪啊？ 就是直播间三个直男，然后就只能问 我知道 是不是？哎呦呦，姐妹来你， 就是类似于拿水蒸气去。保湿就是去增加湿度吧，给脸。 我知道了，就是网上有人建议说，就是你可以拿锅煮在火上，然后把脸套上去，那不就蒸脸？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是没有问题。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问题就在于，就是拿锅煮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了，就是近距离的时候有可能会灼伤你的皮肤。然后其实蒸脸的好处就是在于一直在补水，你知道女生的皮肤是很容易干的，然后如果是在北方的城市生活，的确是比较容易干燥。 那个这样算是比较奇葩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那个东西。目前能拿出来租还是没有想， 那你为什么要踢人家呢？我觉得这个很有痛点， 就是因为那个 这是日常类的， 就是这个很难，可能女生很难接受去租用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哈，蒸脸仪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买来不用，你知道吧，它最大特点是买来不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想用的时候我就用一下，就是偶尔才用一下， 我不会 就是郑重其事的说好我要蒸脸了，我去租一个设备来，我今天晚上蒸个脸，一般不太会。 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就是我读小学到初中大概九年的时间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就是我妈妈每一次都会在美容院被那个就是美容的那个人洗脑，然后买了一大堆就是那种看起来超级有未来科技感的那种什么 仪器， 这个什么仪器那个什么仪器，然后就觉得说她的脸部完完全全就要换来新生，永远不会超过三个月，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被放在一个很高的那个格子上， 对的。 然后我妈妈那个格子是没有那个门的，所以每一次就好像我都能看到远处的那个格子上有那些被她抛弃的，然后当时买回来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今天的话，我一定会建议她，我说你先租， 对， 就你租了，大概你就知道说你自己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水水说到这个设备他妈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会用上门按摩这种服务，我觉得很方便。 方便嘛，到家就等着。我现在也是很喜欢。 对。 然后他有一天给我推荐一个东西，他说：“珊珊，就是你的体比较寒啊、身体比较寒，然后可能会需要艾灸。”我说：“我是想艾灸的呀，你帮我灸吧。”然后他说：“你介意那个艾条有味道吗？”我说：“我不太介意。”然后我说：“可能会把家里染黄吗？”他说：“可能会。”然后我想，那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至少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东西，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仪器，就是那种艾灸的类似温度仪，然后用那种就是自己用那种艾条什么什么精油做那个艾灸的来源，然后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烟，然后我看了，我说什么样子？如果仪器好的话，我可能真的会买嘛。 嗯， 他说我看了那个仪器本身还不错，但你知道那个仪器最扯的地方是什么吗？需要插电。我说他讲究就是你随时随地可以蒸，就可以去艾灸，你想干嘛就干嘛。比如你在做家务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就是直接带着那个什么艾灸盒，你就可以就是养生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可是需要插电啊， 那怎么 就是我不需要在电源附近待着吗？半个小时我在那儿坐着，而且那个艾灸仪还特别小，如果想灸完肚子，灸完这半拉肚子，我还得往这边挪一挪，再灸半小时。我说这不是很 bug 吗？他说可能这个就是有点小问题。 这是大问题、 对不对？ 我觉得 就是我现在对仪器和设备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如果不是完完全全的戳到我的点，比如说蒸脸仪我就不会买。 对， 我就心知肚明，我买了我绝对不会用。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未来的年轻人的消费方式也是会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就大家更多是去体验、 对，有道理。 对，就而并不是非要拥有。对，就 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相机，还有这个音箱，就比较昂贵的音箱，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种体验的心态。 你知道，刚刚我在我的脑海里面扫了一下，就是我家现在所有的，就是我能够在脑海中还回忆起来的东西，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租的，而且基本上70%-80%我会更愿意租而不是买。 锅碗瓢盆吧，可能就是。 锅碗瓢盆 就是特别需要注意卫生的问题的。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锅碗瓢盆如果就是好的供应商，比如说就是价格不错的话，我会愿意租。就比如说你一年的时间你换12个锅，那你就差不多知道哪个牌子的锅好用了呀。 您真的是非常想研究清楚哪个锅好用这个命题吗？可是你看，像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家里我租了锅碗瓢盆是不是会不干净啊？但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用的不都是别人的锅碗瓢盆吗？ 对呀、 更不干净， 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不对？我特别想问问冠南，就是你在你就在你冠杰 Bruce， 对， 问一下， 对，英国回来的洋气点，你们俩都哎， 对 吧？ 是英国， 也是英国回来的。 所以 Bruce 是他 Bruce 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 ，Bruce 在美国。OK， 雨辰是英国回来的。 OK， Bruce， 所以你在你看来，你觉得就办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你理解的租赁和买之间的区别到底真的是在哪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说白了，给人们带来的其实是福祉更多了。因为我们的愿景其实就是给大家能提供这样一个没有享受不到的物品，没有体验不了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真正的做到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享受的门槛降低。因为原来比如说这种很贵的相机的话，大家因为可能原来只有买卖这样一种渠道的话，大家可能一两年最多也就只能买一两个。其实大家的享物范围缩小了。我们是想把大家的享物范围扩大，即使你没有说那么有钱，但你也可以享受那些所有东西，你能够触及的东西，你都可以去享受 品质好物。 对， 而且我刚突然在理解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这样来设想啊，因为很多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说你根本不就是你不可能知道有钱人有多开心，就因为他们的开心你根本想象不到。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即使是家里面比如说经济再富裕也好，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体验其实也是时段性的。 对， 就比如说你家有钱，你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就盯着一个5万块钱的蓝牙耳机或者蓝牙音箱听，可能就等我们的租赁可以到比如10万的时候，比如说我1000块， 这样的哈，家里有钱的人他不会一直盯着那个5万块钱的蓝牙音箱，他会出去旅游，顺便带着他30万的相机。 但是现在租赁平台就可以让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带着我30万的相机啊，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俩用的都是30万的相机，你是花30万块钱买的，那确实是你随时都可以用，但是我只要稍微提前一点租就好了。 对不对？ 是的， 就我觉得这个痛点哈， 稍微付出一点提前一点准备的这样的努力，然后享受 央视的生活， 是吧？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有前景的。 嗯，哎，那既然刚才这样的话，你知道在你们俩来之前哈，就是水水一直在跟我聊就是创业者这个话题，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咨询当中提到了一个现在大学生创业的一个热潮的情况，就还是有很多创业者就可能没毕业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们俩在聊就是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 对不对？ 算，因为其实我刚 这个故事 刚毕业也没多久嘛。其实我一直也是，比如让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也是反对大学生创业的。我是真的反对大学生创业。为什么？是因为，大学生创业真的是困难太多了。首先，自身来说，你的经验或者能力什么的，可能都是有欠缺的。另外是外界来说，创业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资源来起步的。就当你什么都没有情况下的话，想做不是不可以，但是难度会特别特别大。因为创业激情期一般只有半年，普通人，然后超出常人的那种有到一年的。然后一年到一年半是最难挨的。 跟谈恋爱差不多是吗？ 对，就是，但能熬过一年半的太少了。而且你还是个大学生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特别难。为什么说我不建议就是大学生创业的话，还有点太早了。但是说白了，为什么我又说，其实我说这句话也无所谓的，是因为那种真正的创业者，你怎么说是也拦不住的。 对 对 对，不会听别人的，人家自己就我就要改变世界，你不要拦着。 所以就是那种被我劝走的，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如果就我一说就有动摇的话，那还是先去磨练一下再说。对。 你怎么94年的小朋友说话这么老成呢？感觉刚才这段， 我觉得他的人 生经历 应该非常非常丰富吧。 那你自己是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我的话，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打工。我从初中、高中或者 没差过钱，是 这样？不是，就是不想去打工，因为觉得那个的话，距离我自己的人生目标会偏离。对，就我觉得创业才是我完成就能达成目标的唯一路径。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是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 没有，人生目标就是一般不能说的，因为说出来的话 就不能实现了， 就很难实现了。对，那个东西要藏在心里面，等真的实现之后再说也不迟。 投资人问你，你会说吗？ 一般也不说，因为说太大的话，人家说你那什么，就是吹牛；如果说太小的话，又觉得你格局不够，所以干脆就还是不要说。对。 好，那雨辰呢？ 我呀， 你为什么慢慢开始想要创业？然后你创业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你的初心什么？ 说的不成，这其实是我的一个梦想吧。因为很多年前我就想说，去做租赁。因为当我用上非常好的耳机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去用上。然后呢，我都在想，如果他们 内心都是充满爱的， 对，发现了， 对，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会有这种需求，而且你会觉得让更多人有这种需求，或者你想让更多人有这种需求，然后你会让他们觉得，如果几百块钱就能租上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享受的过程，然后至于梦想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让更多人去享受吧。我今天想了一个口号吧，就是让音乐用更低的价值留在你的身边。对，他就是说，有时候你说买的东西只是钱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的身边，但是比如说你用租赁的话，就是用一种更低的价值留在你的身边。 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是最近这一两年，然后比如说共享单车，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改变城市的交通方式的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然后共享是个风口嘛，然后我真的是切切实实的有感觉到，就是互联网在人数基数大的国家，然后在这种劳动力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廉价一点的这种国家，它真的在改变人们的就是思维和生活方式。 是的， 就比如说像你就是总是穿着一些时而我觉得超级美，然后时而我觉得超级丑的衣服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经常来分辨说你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的时候， 你要相信 那 些超级美的都是我自己买的， 对吧？ 是的，就是你知道超级美的是，你要现在买东西都很谨慎嘛，就不想要买一些无用东西放到家里来，所以就是那种是真的太好看了，然后哪怕贵我也会买， 对吧？ 对， 就纯为欣赏。 这个就纯粹就是租的呀，对不对？这一看就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件还不错， 就是运动类的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如果它肯定现在衣服也不便宜，你知道吧？但这套衣服如果是挂在那儿卖的话，我就不会卖。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 Bruce 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打动我的一点是，我是觉得这种体验对我来说会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整个的选择性完全打开了。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如果总是以买东西的卖价 就那个 price 来判断一个物品的话，很多东西是被我们直接的那个经济条件完全拒之门外的， 排除掉的， 就完全不在我们的 list 里面。 嗯， 但是现在就这些东西以一个比如说我可以短暂拥有这样的方式回来以后，我以租的价钱来考虑这种东西，仿佛我觉得我的就是购物清单里面就是打开了另外的好多扇门。 嗯，我觉得咱们可以给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开启一个小小的游戏哈，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租的，嗯，然后咱们来看看 男女朋友就不用说了啊， 对啊，男女朋友就不用说了是吧，啊，看看冠杰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其实是可以租的，对不对？ OK、 目前在这个平台上面，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些很昂贵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讲出来他应该真的都不能租吧。 什么呢？ 比如说内衣内裤肯定不能租， 就是这种贴身的呀，然后快消品一般很难，比如说吃的、啊、那种东西肯定是不能租的嘛、就这种一般能租肯定是一般会偏硬件、一般会偏硬件，这样会更容易去租。 爱马仕纸袋就是奢侈品纸袋， 对，那也算，那个也可以租的，对，有 纸袋为什么要租 啊？ 你不知道大家现在就特别有这样的需求吗？ 嗯， 就是特别就需要有那种纸袋拎着照相 那个直接在某宝上面买就好了呀。 但就是现在我就是觉得反正你租着更便宜，然后那个如果运费能够覆盖你那个就是更便宜的话、有的人肯定会选择更便宜的、就更便宜永远是没有错。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看一下那个最终的成本有什么不能租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不能租，另外一方面是最想租吧。 对、 我的就是现在的 list 里面真的有很多我很想租的。 其实可以问一问大家，就是他们什么最想租但是我没有说到的。 哎，可以， 对，这样来、 啊、因为 其实不能租的也有很多，你像比如说吃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嗯， 对， 嗯，水水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没有什么你最想租的？ 说实话我觉得我最想租的东西都是一些就是买来以后你都不知道要干嘛的东西。 比如 就比如说桌子上的摆件， 嗯， 我超级想租 艺术品， 就是不是艺术品级别的、我觉得就是只要它好看，然后有一点风格，然后我能经常换，你能明白吗？我觉得就是能租的东西经常换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之前就是买的那个摆件，然后单价也不低，然后放在我家就放在那，我看着它，我有的时候都有点烦，因为就太久了，你知道吧，就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太久。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买它的钱我能在5年之内换比如说5个，我觉得就很好。 首先呢，水水是一个文艺青年，就是他的需求的确还是挺小众的，真的。你看，像我都没有想着在那个什么桌上摆些什么。 可能我们都没有摆件， 你们家摆的是 GoPro 好吗？ 我们家有 GoPro 吗？你们家有吗？ 你们家放的是无人机。 就是我把无人机当摆件，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摆件太麻烦了，这样子，跟性格有关系，我知道。 对啊， 然后我在想，我特别想租什么呢？就首先我在想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那种我买了而当时是必须想买但是最后使用频率很低，这种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想。 其实有这么几个特点你们然后可以去回想，比如说一种是这种就这个东西的话它品类特别多， 嗯， 比如说相机包括那种艺术品之类都是它就是品类太多了。 明白了，我想试试其他的。 对，就是多样性选择特别多， 品类多的确实是。 对对，因为品类的话你总想换，想换新的，这样的话你买肯定是你再有钱可能都不可能全都买掉。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那种更新换代比较快的，像比如说电子产品年年出新款，对吧？ 有道理，这个手机我觉得我是可以租的。 年年出新款，或者甚至可能半年出新款那种，那就是其实买的话，大家也不可能年年都买嘛。 但我觉得应该租不到手机， 因为 你能租手机吗？现在？ 现在我们平台上这个商家还没有入驻，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而且租手机的话，甚至上比如说 iPhone 7，但如果你租一年的话，可能也就是只要3-4千，比你买的话能便宜1/3甚至一半。 嗯， 没有啊，一年3-4千的话，就差不多就是一年半我就可以买个新机了呀。 对， 但是你是确定，比如说等它一年之后再出新款的时候你要换？ 对，就特别适合那种每年都换手机的。 只要出了新的，我就一定要换。 甚至那种，比如说那种三星，然后还有苹果都爱用的，半年就一换这种。 此处招商。 对，就是 有道理。 但凡旗舰机我都要用。 电子产品的那种狂热爱好者， 对， 他可能会比较适合去租赁这样的东西。 对， 然后比较喜欢更新换代的这种。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那种单价特别贵。但是你又觉得这种单价贵到你没有必要日常拥有的东西，就比如说像什么8万 包包 8万、10万，对，我觉得包也可以， 包包 30万左右的什么鳄鱼包什么之类的， 那个可以租吗？ 将来会有，将来会有， 嗯， 对，这些都会，不，因为美国其实已经有了。对，这种奢侈品租赁， 说实话，我觉得奢侈品租赁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有道理。 因为就真的是觉得有的东西你真的没必要买来放家里，你就只是租来然后用一用就好了。 对，是这样。 然后你知道像奢侈品，尤其是一些奢侈品，你看，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经典款是可以买的。 对。 然后季节款或者是单价太高的，你就会觉得好像使用频率很低，也没有必要真的去买。 对对对，是这样。 你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向。 还有一种特点是那种就是兴趣时长特别短的，大家可能就是玩两天就不想玩，比如说玩具。小孩就是那种可能我两三天之后我就甩一边不玩了，但一个玩具两三千块钱，妈妈爸爸再有钱也很难给小孩买特别多这种。 那 就是取决于这个用户他自己的是好奇心能维持的时间很短。 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你们现在在这个业务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租户他反映，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他觉得，比如说在租的方面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比如说问题要解决。 这块的话大概应该就是在 安全， 对，算是赔偿损失吧这块。因为这个租赁过程中难免大家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啊这种。 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弄丢东西。 对， 就比如说现在我 租了30万的相机， 弄丢了 30万的相机，如果我把它丢了，我自己也会丢的。 消失是吗？抓人了，警察叔叔快来呀！ 停车，这里不是去警察局的路。如果是这种东西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找的商家，其实大概都是一些专门做租赁的商家，就他们对这方面已经做了至少有2到3年的生意，然后他们其实自己有一套自己成熟的一个规则，就会比如说你他在发货之前会给你看照片或者怎么样，然后会有一套整个流程，包括甚至比如说哪个脚磕坏了赔多钱，他都之前都会有一个清单，然后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哪里损坏了大家都知道应该赔多少，就会能把这个纠纷这个概率降低。但这个现在还说白了没有那么完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再把这个流程继续把它完善掉。是这样。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给雨辰还有冠杰1到2分钟的时间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一个愿景吧，就是对自己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期待，想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想让大家体验到你们什么样的一个用心。来，雨辰先来，要不？ 其实我想做到，就是说，当你想听音乐的时候，当你想到音乐的时候，你能首先想到我，因为，不同的音箱其实发出来的音响声音是不一样的，它适合的声音品类和，比如你喜欢听古典的，可能只有某几款音箱适合听古典，某几款音箱适合听爵士，对，就是说这种东西的时候，当你想到你想听什么的时候，你能首先想到我，然后让我给你提供一款你最适合你的音箱，并且 我今天就租一个。 好吧， 哎，你有微博吗？ 那是个人微博，对， 个人微博是什么？怎么着？ 这 么 害 羞？ 这么 害 羞吗？ 是说微博的名字吗？ 我觉得可以说啊，你个人微博叫什么？ 叫喝奶的大郎。 喝奶的大郎， 喝奶的大郎 是应该羞涩一下了。 好，随便起，对。 OK， 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想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没有小时候享受不到的物品，没有体验不了的生活的世界，就是让大家能够去体验更多种样的生活，然后让租赁成为一个跟购买同等的一种我们日常的消费行为。然后的话，希望让租赁成为我们未来的一种主流消费方式，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对，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那么就是被买这件事情所绑架，是因为我们总愿意去相信那种特别虚假的永恒。就是我们认为买了以后这件东西就一下子我们就永远都拥有了。但其实你算一算，很多事情就是你买的其实也就它的几年。因为你抛弃它的时候，你不会记得你在买它的时候告诉自己说啊我拥有了它。你只想赶紧摆脱它。所以我觉得租赁其实在我看来解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新厌旧的过程。 而且其实对我来说，慢慢的我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这个心智的成熟，我会觉得